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28集，统帅。他这边还没笑完，另一头的雪球就飞砸到他脸上，古今鼻子受不了了，面色铁青，抡了吴子瑜一球就开骂： 你笑个球，天这么热下去，城内的雪就跟着化了，你等着端州这烂关沟漫上来，到时候城内外全是无臭。 古今平时寡言少语，因为担负着养丁桃的重任，所以甚少开口骂脏话，去年在屠大龙旗受郭威礼羞辱都没发过火，此刻站在不远处臭得快昏了。吴子瑜以往办事都相当周到，这次是被胜仗冲昏了头，在小事上露了马脚。陈瑶要是还在这里，铁定会提醒他，可如今换成了古今，骂他一顿更直接。后面还站着的三个人都傻眼了，尹昌憋着尿和谭台虎站一排，就等着古今一声令下马上开干。费胜小声说： 这脏话耳熟啊。 谭台虎含含糊糊地说： 球吗？ 尹昌冒着身说： 啊呸，不是我教的。 吴子瑜已经老实地滚下了马背。端州不曾像端州那般遭遇过大火，街貌仍旧是七年前的样子，商铺酒楼早已闭店，阿赤只留了几家熟肉铺子，蝎子们爱吃这边的卤牛肉，边上的重兵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，把东西两头的民区全部屠空了，但保留下了靠北的鬼市区四。 雷金哲就是在这里跟蝎子交易。 沈泽川踩着陈旧的杂物堆跳上了坍塌的院墙，站在上边能看到北边的区四。 这地方以前师父爱来，能买到市面上看不到的东西。 南边是什么？ 萧迟也跨上来朝南看。 边杀的马场。 沈泽川呼了口气： 这是座空城。 沈泽川去年在慈察两州，曾经担心过从丹城涌来的流民太多，但是现在看来，中博人口凋敝，正是承载八成流民的好地方。 是时候整理皇册了。 萧迟也看蟒翱翔在天际，被晒得泛滥。他今日没着铠甲，仅仅带着臂缚。 去年主要是三州管制，茶州和敦州守备军稀缺，入籍都是虚力统一协办。可现在六州尽归麾下，民籍和军籍该分开了。 民籍隶属户部管制，和军籍并不能统办。萧迟也在去都担任禁军总督，禁军办差大院就有专门统理禁军军籍的地方，这是禁军和八大营不相容的原因之一。中博萧主没有那么好做，此州幕僚已经不够用了，六州都需要政务衙门和军务指挥司，还有相对的督察。 这些事情都不难，于小在能巡查六州要务，这就相当于督察道。我是想让他做中博聂台，他在去都督察考评皆是优异，做的就是各地外勤，对地方衙门的花样手段都心中有数。程峰虽然不肯随我，但是他肯旁佐其余五州的政务，也算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。 沈泽川看蟒往回飞，嘴里说着： 虚力是不缺的，只要各州衙门肯广开门路，人自然会来，缺的是能统辖州内政务的要员。 不仅如此，沈泽川还缺将。茶州目前是由罗默在暂管军务，一时片刻就罢了，沈泽川绝计不会让他这么长久下去，因为罗默现在就是三权统辖，左右督察都是由锦衣卫暂替，可是锦衣卫又没有插手茶州政务的职权，罗木如果动了别的心思，只要他做的隐蔽，就有可能瞒得过沈泽川的眼睛。沈泽川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发生，就得尽早确定好各州人选。梦落在了萧迟野的手臂上，萧迟野说： 钱掌柜也缺。 萧迟野提到这件事，沈泽川就想到了梁崔山，他看向萧迟野： 可惜了梁崔山。 梁崔山跟着潘令有事干， 也不算浪费。 萧赤也给猛捋平羽毛。 我听前几日的呈报，薛修卓要查丹城的田，此事如果真的能够办成，八成无一幸免，那对于世家而言就是重创。 还没确切消息呢。 沈德川说着跳下墙。 详情得等到人都过来了才能知道。 他们俩人沿着道往回走，等到了落脚的宅子跟前，没见着古今几个，只有费胜候在这里。 哦，都去清雪了。 费胜话在嘴里打了个转，接着说， 这会儿是古今和吴子瑜在定。 这话的意思就是他也没偷懒，恰好在休息罢了。沈德川知道费胜的脾性，也没打算沿着追究，只跟萧迟也说， 端州的关沟也要重查，不知道是个什么样，这事儿得早点打算。 萧迟也看了眼费胜，倒没说什么。费胜在霍凌云的事情上办得还算稳妥，压着性子没打击对方，看不顺眼也没找霍凌云的麻烦，让萧迟也终于肯记住他了。费胜没敢让他们俩人在门口杵着，往里引着路，先让府君坐下了。这地方是端州原指挥使的宅子，就是雷惊蛰出身的朱氏，搁在这里荒废掉了，被吴子瑜收拾出来给他们俩人接风落脚。城门口的雪清到了虚实，都是带兵打仗的人，沈德川也没再让他们过来通宵。厨房早早备好了饭菜，大家随意吃点就紧着休息。费胜跟尹昌和谭台虎住一个屋，这俩人一脱靴子，费胜当场倒地。沈德川和萧迟也才用完饭，外边候着的古今就进来了。萧迟也看古今神色不对，就割了手上的闲书。 何事？ 古今从怀里拿出信呈到萧迟也跟前。 哦，李北给主子来了信。 萧迟也看信有两封，一封是萧继明写的公务，一封是陈阳那边过来的私信。他先看了萧继明的信，大哥提到二月底马就能到洛山，还提到了萧迟也二月底要回郊占地，这些都是萧迟也早就知道的事情，但其间有一条很值得玩味。待古今出去后，沈德川从后边冒头，压着萧迟也的发顶，垂眸看信，语调平静地说：“ 大哥给的惊喜啊。” 萧迟也把那条看了几遍。 大哥把郭伟礼调到我的二营，这是要把三营给师父腾出来。郭伟礼打不惯哈三的节奏，待在三营也是憋屈。 平心而论，郭伟礼确实有带兵的才能，他能把屠刀龙旗守那么久，足见本事。但这个人霹雳火性，冲得很，不好相处，尤其是不服气的时候，开口呛的都是火药味。去年他把古今打伤了，还隔掉了古今的军阶，因此跟萧迟也关系微妙。等到萧迟也打下沙三营以后，禁军跟郭伟礼的兵在沙三营屡次摩擦。今年交战地三大战营主将轮换，萧迟也和郭伟礼都用不惯对方的兵。郭伟礼到二营基本没有动过禁军，他觉得禁军既油又坏，仗着去都出身没大没小，因为萧方旭的事情，他现在就是看不惯萧迟也，也没有再撕破脸闹过。但古今那件事根本没过去，这是横在双方间的刺，这人不好用。萧继明的安排也很有深意，其余两大战营都能跟郭伟礼交流，不论是左千秋、陆广白还是朝晖，都不会和郭伟礼起纷争。但是萧继明偏偏要把他调到萧迟也的二营里。萧迟也沉默须臾。 大哥就是大哥， 这安排简直是直击要害。萧迟也在端州这场仗以后，回交战地就有了分量，他跟李北铁骑不融洽，双方可以慢慢适应，就像这次一样，没有兵会拒绝一个能带自己打胜仗的将领。更何况萧迟也不仅赏罚分明，还言出必行。然而他想要彻底的把李北铁骑用起来，就必须要经过郭伟礼这一关，否则将心不齐，必成祸患。沈泽川在室内就犯困，他半敛着眼眸低声说， 策恩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这是大哥给你的机会， 萧池也在昏黄的灯光里想起了风雪间的篝火，萧芳雪握住拳就在眼前，老爹在火光闪烁中问他， 你想要这个位置，但你真的够资格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